突然的就开始哭了，一边哭一边说，早上老郭前脚刚踏出家门，就一头栽在了地上，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没了心跳，大夫说是急性心肌梗死发作了。我放下电话，我就坐在椅子上起不来了。其实啊，到了我们这把年纪，真的就是见一面那就是少一面。今天你还跟他唠着家常，也许明天他就躺在医院里不能动弹了。那么就今年来说，我就已经先后送走了好几位同学和长者了，他们都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做出了自己的成就，但同样呢，也付出了加倍的辛苦。年轻的时候呢，没少加班熬夜，他们不要命的工作，这才累出了一身的病。就像老班长郭远，他除了有心脏病之外，他还有习惯性的失眠、头疼、高血压、高血脂。本来我还说要在见面的时候呢，给他好好的瞧瞧病，诊断诊断，结果却没想到他提前走了。现在呀，大家都在讲幸福，那幸福是什么呢？我认为呀，这个幸福啊，它就是健康。以前大家总习惯说，因为我们有知识，所以呢，我们更有理想，更有道德，更加快乐，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吝啬、漠视、羞于善待，甚至爱护自己的身体呀，还不如爱护自己的一辆车、一条宠物狗、一盆花草。可是当咱们的身体不断地出现问题的时候，身上的疼痛让我们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的时候，当我们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这吃饭呢、喝水呀、上厕所呀，都需要儿女们帮忙的时候，大把大把花钱，把钱不当钱，当作救命稻草的时候，我们才能体会到这健康对于我们来说有多重要。生命只有一次，健康更是无可逆转的。身体一旦有任何的零件受到损伤，那都是无法复原的。有人就说了，我可以手术换假肢，换人工关节，我做个支架搭桥。但是大家伙儿记住了，任何的东西都还是原装的好。比如股骨头坏死的患者，重新置换股骨头以后，你就不能像原来一样的蹦跳，你连弯腰你都要小心谨慎。还有呢，冠心病患者，做了支架搭桥手术的地方会比原来的血管更加容易积聚垃圾，所以患者你得严格注意饮食，你要定期的进行冲洗，而且只要是人工零件，那么就有年限的限制，那到了期限就需要另做手术重新置换。想想咱们现在都多大岁数了，谁还经得起几个手术的折腾啊？我住的小区里头，不少人知道我是中医大夫，所以他们有什么中医养生方面的问题，只要看到我就会来问问我。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什么疑惑不懂的，你也可以打电话问问我这个老太太呀。那么最近呢，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参与到了我们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的免费辅助治疗活动当中来了。那么感受到了生物场治疗仪神奇的效果。那我们说呀，这种全新的生物疗法呢，它是一种进步。 是医疗突破，它改变了滥用针药、手术这种简单粗暴的治疗方式。而从另一种角度上来说，这其实呢，也是一种回归自然的结果。 徐主任，听到这儿我就有点听不太明白了。 为什么呢？ 这生物场治疗仪如今呢，是被三甲医院还有疗养中心引进，可以说是一种医疗设备，完全是高科技成果呀。那怎么会是回归自然呢？ 问这个啊，你看啊，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也在感慨说，哎呀，现在的人呢，身上的病啊，越来越多，越来越怪了。以前呢，哪听到过这么些个病啊？但即使大家伙有这样的觉悟，最后呢，你得了病，你还是得只能仰仗针药、手术这些现代化的产物来治病。那么这个治疗的过程，痛苦自不必说，你还必须得承受这些治疗方式带来的一些副作用。而我们在研发生物场治疗仪之前，我们去到了巴马，我们在那儿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调研，经常我们跟那儿一待就是几个月，就是在那儿我们见识到了真正的令人向往的一种生活。这个巴马村里啊，它不通车，因为它那个道啊都是崎岖的、狭窄的，就是连那个摩托车呀、自行车呀这样的一个代步工具也是比较少见的。你要去哪儿，你都得靠你的步行。那么当地人，即使是年过百岁的老者，走在山间的小道也是如履平地，步步生风。这巴马这个地方呢，它也不通自来水。你要是想吃水用水，你都得需要去盘羊河去打捞。那清晨的时候，天还没完全亮呢，你就能看到很多的人挑着水桶往那个盘羊河去了。到了河边，累了渴了，捧起就喝水呀，咕嘟咕嘟的把这个水喝下去，顿时你就感觉到这疲倦跑了，无影无踪了。然后呢，这些个人再挑着满满两大桶水走回去，即使是负重行走，每一步也扎扎实实。当地的老人几乎都没有手机，就是拿着他也不会用，想哪个亲戚、想哪个朋友了，就溜溜达达的上他家去坐坐。这个田间收上来的这个稻谷啊，地里摘回来的这个菜，再配合上当地特有的火麻，那就是一顿餐食。他们从来也不奢求大鱼大肉。这巴马人的娱乐活动也少，所有的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空闲的时候干什么呢？都在自家的院门口晒晒太阳，抽抽旱烟，或者呢就去百魔洞里坐一坐。那么一天的光景就这样过去了。所以大家看啊，巴马人的健康长寿它是有迹可循的。无论是他们的作息、饮食还是生活方式，他们都保持着一份原始和质朴。同时呢，他们也从来不把治病寄希望于打针吃药。那巴马那个地方独特的地磁场，那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他们的最好的医生。所以很多经济条件富足的外地人来巴马，在独特的高地磁场的环境下，他们不仅仅是病情得到了好转，他们的血压、血糖、血脂都降了下来，身上的疼痛也得到了缓解，而且在这个地方还会领悟到很多很多。我记得我那会儿在那个巴马调研的时候，我遇到了我一个老乡啊，一个北京患者。这个朋友呢是长期的高血压、高血脂啊、高血糖，典型的三高。这三高啊已经导致了他心力衰竭， 心功能评级呢是评到了四级。那么到巴马之前，我跟你说他的日子是怎么样的啊。 嗯， 一天要吃四五回药，每一次呢吃十多种。 哦， 而且一年十二个月，他基本上有十个月都会在医院里度过。 嗯， 而这些治疗措施除了给他和他的子女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之外，还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是不断加剧的胃溃疡，这胃病越来越重了。 嗯， 吃那么多药这胃能好吗？对吧？以及呢肝肿大，肾功能的退化，所以导致他是苦不堪言呢。那么他在了解了这个巴马长寿村之后，他把巴马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一心就想着要到巴马去旅居。起初呢他的子女们死活不同意，说那个地儿那么偏僻，您过去了要真有个好歹都没有办法及时就医， 嗯， 怎么个给您送医院呢？是不是？那又不怎么通车，你120都开不进去。但是最后呢还是拗不过他，就把他送了过来。刚来的时候啊，这个人他自个儿也有担心 哦， 他把平时要吃的药啊备足了，全都给拿来了，拿了一大包。他不管上哪儿，这些个药他都随身揣着。但是时间一长，他发现自己啊很少再发生眩晕，这个胸前的憋闷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消失了。 嗯， 这心脏呢逐渐的恢复正常的跳动的频率啊，也不是跳得特别快了，就连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慢慢的得到了控制。 哦， 有的时候呢他就跟着巴马的老乡出去溜溜山，四处的晃悠一整天，结果有的时候玩忘了，药都忘了吃了，但是他的病情也没有发作，并且呢胃口也有好转，大小便呢也开始恢复正常，胸肋的胀痛感逐渐的减轻。后来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徐主任呢、啊、我跟这儿住了这么久啊，没有病痛一遍遍的提醒我，有的时候啊我都忘记我自个儿是个病人了，来的时候我带的那些个药啊我都不知道把他们放哪儿去了。 嗯， 现在我觉着也没有把他们翻出来的必要了，不像以前一离开酒心丸我心里就忐忑不安。我说那你有去查过自己的指标吗？你有没有看看你的心功能的评级是不是好些了呢？他说徐主任呐、啊，查那些没什么大意思，自个儿的身体啊自个儿最清楚，用不着那些数据来告诉我。你看现在我吃得下，我睡得着，我能走能跳的，不就已经说明一切了吗？ 嗯。 后来他又说，每一次我以前被送到医院抢救回来之后，我都特别庆幸。我说你庆幸什么？他说我庆幸自个儿是北京人。 嗯， 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全国最好的医院大夫都在北京啊。但是我来了巴马我才发现，以前我们总认为只有打针吃药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现在我治了这么些年，我觉得呀我错了。实际上这个就是巴马长寿村天然的地磁场啊，让他呢重新获得了健康。 嗯， 于是呢我们在研究啊这个巴马的高地磁场后，我们就下决心要复制巴马的这种地磁场来治疗疾病，就是说让大伙儿呢不用去巴马，你就能摆脱药罐子，让这个治疗的方式啊去繁就简，返璞归真。 嗯，我明白了 啊， 什么叫回归自然了。 嗯，那你说说。 所以说生物场治疗仪它其实不仅是完全没有副作用， 而且还非常的简单。 嗯， 只要把这个主机啊放在后腰靠一靠， 嗯， 放在臀下去坐一坐，还有放在胸前抱一抱， 嗯 啊，要不就是放在脚下去踩一踩， 嗯， 这电极片呢往关键的穴位贴一贴， 嗯， 就这样，咱们聊着天看着报， 嗯， 二三十分钟之后就会出现非常惊人的效果了。 嘿，你这个总结的可真是不错啊。那天呢，有一个得了那个老寒腿30年的患者打来电话了嘛，大伙儿也应该都听到了啊。 嗯， 他说他当时是拄着拐杖来的，结果做完以后要坐公交车回家，看着公交车来了着急呀，追着公交就跑。 嗯， 嘿嘿，自个儿上了公交车以后反应过来了，自个儿吓一跳啊，我这个拄拐杖的人还能跑。他自己都没琢磨明白怎么回事。 嗯， 还有一位高血压患者，仅仅上店里2次，眩晕的时间就明显的缩短了。 嗯，所以说这个生物场治疗仪确实是立竿见影的。 嗯，所以我就觉得大家伙儿啊，心里对滥用药物的危害，哎，都是明白的，就是、嗯、揣着明白叫什么来着？ 装糊涂 啊？对呀、啊， 没办法， 没办法。所以莫不如你一开始你就不要太依赖这个真药来治病。 嗯， 我在想啊，想明白这个理儿的人呢，已经来通过生物场治疗仪走上康复的道路了。 没错 啊，那还没想通的朋友呢，我也知道你的心里呀、啊、疑惑的是什么。 嗯， 因为你们不敢相信呢。这第一，你们不信天下有免费的午餐。啊，这么好的东西啊，怎么就免费给大伙儿用了呢？啊，那第二呢，你们不相信生物场治疗仪，毕竟这个事儿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嗯， 那我其实非常理解大家的想法，我呢一一的来回答。这个第一呢，我家老太太我也说过，从来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能不让大伙儿掏钱的地儿，我们一分钱不会让大家花，这个大家伙应该知道啊。而这次活动也是我作为生物场治疗仪的主创人员费尽心思为大伙争取来的。 嗯， 这样的一个体验不可能一直就这么做下去，因为每天都有三甲医院和投资人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赶紧叫停这个活动。 哦， 那么叫停之后，以后大家想做，你去三甲医院也好，你去疗养院也好，价格肯定是200以上一次的。所以免费那是真的没几天。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机会，赶紧的进行免费体验。啊，那大家伙儿的第二个疑惑，大家呢就是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这世间有这么好的治疗仪。 嗯， 那这个我就更加能理解了，毕竟这是一种全新的生物疗法，大家对生物领域又极其的陌生，可能以前没听说过。 嗯， 自打听这档节目之后，你才知道啊，生物疗法。我记得啊，我们在做临床试验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 什么情况呢？ 有一个患者叫什么来着？ 嗯， 叫朱，对，叫朱玉文啊，77岁。这位朋友呢，2年前那会儿啊，突然发现自己眼前呢出现了一块固定的黑影。 哦， 揉啊，有东西不就揉吗？揉啊，洗呀、啊，没用。上医院问了之后，发现呢，这个叫白内障的早期。 嗯， 他的晶状体开始出现了浑浊。那么一开始啊，这医生呢就跟他说，你呀可以先用眼药水控制控制，看看有没有效果，不着急做手术。于是呢就给他开了一些西药，叫安典泰，还有卡他林，还有白内停、法可林等等很多种滴眼液，来改善他眼部的血液循环，促进他眼部的新陈代谢，来分解这个蛋白质啊。但是他用了很长一段时间，非但他这个白内障这个病啊没有控制住， 而且黑影的面积越来越大了。 嗯， 逐渐的呢，他的晶状体啊，就像是一碗蛋花汤，啊，视力逐渐下降，并且也怕光了。那么实在不行了，他就接受了白内障手术。那大家伙知道，这个白内障手术啊，就是给你把装着晶状体的囊袋摘除了，然后植入人工晶状体。这不就是跟家里那个什么东西用坏了，直接换新的一样吗？ 嗯， 那这效果肯定就是立竿见影，显而易见，对吧？ 没错。 那换了新的，那不就是好了吗？所以病人做完手术之后，就觉得万事大吉，太好了，还总跟人说，现在的医学真是发达，几分钟把个手术做完了，很快我就重见光明了。可他没想到，刚过了半年，他又看到黑影了， 复发了 啊，白内障复发了，而且这次的恶化速度比之前还要快 哦。 那么检查之后呢，发现是晶状体后囊再次增生浑浊，又影响到他的视力了。 嗯， 那这个白内障呢，也叫后发性白内障，怎么办呢？那看不见呢，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打这次手术一做，半年做两次嘛，他心里啊就开始提心吊胆的了，他就担心这白内障再次复发。咱们有的时候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你怕什么来什么。 嗯、 啊，不到半年时间，幽魂一般的黑影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 再次又复发了。 啊、而这一次呢，他想做手术，但是医生不给他做了。这个医生算是负责任的， 嗯， 因为他的年纪大，70来岁了嘛，眼睛啊，这个越做越薄，临床上要求白内障手术不能超过3次，再加上呢，大夫给他检查，查出他有动脉硬化，就担心在手术的过程当中，这位朋友呢，别什么突发意外，一紧张不得突发意外吗？ 嗯， 谁不怕手术啊，对吧？所以医生就拒绝给他做手术。那无奈之下怎么办呢？他就开始吃各种各样的维生素，滴各种各样的眼药水。但是这老天爷不帮他呀，他的视力还是一天天的下降，晶状体越来越浑浊了。最后呢，这个病人呢，就来做生物场治疗仪的临床。 嗯， 那个时候啊，刚刚开始做临床啊，各种各样的病从来没人做过啊，都是有些人来就是第一个这种病来做。我就告诉他了，我说我们这个生物场治疗仪这种方法，结果患者一听拔腿他就要跑啊。他说不行不行，他们往我眼睛上动刀子都没把我的眼病治好，您这能治好病啊？我说您这样走了，那才是真的再耽搁病情。这样要不您先试试，如果说没有任何的效果，你再想别的办法也成啊。那最后他想想，人家大夫手术也不给他做了，他点了那么多眼药水也没管用，他叹了一口气就说行吧，那我试3天。 嗯， 结果呢，第一次用生物场治疗仪的过程当中，他就被效果征服了。 为什么呀？有什么效果呢？ 哎，他治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眼睛周围啊，好像有很多的小蚂蚁在爬。 哦， 他说有些麻酥酥的那个感觉，而且呢，眼底有些发胀。那这其实就是生物场治疗仪所释放的脉冲，在冲破他眼底微血管的淤阻。 嗯， 那做完一次之后，他的眼角分泌出来很多的眼屎，而且发黏。那个眼屎如果说你摸一下放在鼻子前儿，你一闻呢，有一股子腥臭味儿。 哦， 但是他自己觉得眼前好像清亮了不少。当时他就说，徐主任呢、啊、您这生物场治疗仪我不适用了。 不适用了 啊？我就说为什么你不适用啊？你不是感觉挺好吗？ 嗯， 他笑了笑说，我是说不是了，我就把眼睛交给您了，以后啊我每天都过来。 哦，彻底的被效果 可不是吗？ 折服了。 就是啊、 嗯、 他就这样治疗了1个月左右，结果呢 眼前的那层纱慢慢的揭开了。 嗯， 晶状体浑浊的范围逐渐的变小了，视力逐渐的逐步的提高。之后基本上他的视力没有大碍了。 哦， 自个儿跟家看书看报的一点问题没有，生活完全不受影响。这老先生直到现在他的眼病也没复发。 嗯， 那咱们说这老年性白内障，它的本质就是一种代谢类的疾病，它直接的原因就是晶状体代谢紊乱，垃圾毒素啊，它代谢不出去，血氧呢又过不来，所以呢就导致晶状体蛋白质变性而发生浑浊。你想靠眼药水来治疗，那肯定不可能。 嗯， 你看啊，因为咱们人的眼部它有血眼屏障啊，大脑呢有大脑屏障，你这个外用的眼药水它只能达到晶状体表面，它进不去。 哦， 你就是再好的进口的眼药水它进不去，那治疗效果也是白搭。那咱们说你单靠手术哪怕能换100个人工晶状体，但是你这个人的本质的代谢问题没有解决，那这个病还是会复发。 嗯， 更何况临床上给你做3次手术就不再给你做了。所以包括白内障在内，眼病它为什么难治，你会发现口服的治疗眼病的西药相比心血管的脑血管的都少很多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药物很难到达病灶啊。 嗯， 而生物场治疗仪它就不一样了，它释放的是生物场，是复制的巴马长寿村的高地磁场。你说谁能看见磁场啊？ 嗯， 你看不见吧，对吧？ 嗯， 它是一种物理能量，你这个眼睛眼底的再细小的血管，这能量它照样起作用。生物场治疗仪释放的脉冲可以瓦解排泄掉晶状体玻璃体当中的垃圾毒素，那么眼睛就得以气血的濡养，那自然看什么它都清亮。所以生物场治疗仪对眼病啊，包括这个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黄斑变性、老年高度近视、视网膜的病变啊、结膜炎等等都有效。你像这个青光眼的朋友，眼压都高，有的28、29、30多啊，脑袋都跟着鼓着疼、胀着疼。那通过生物场治疗仪首次使用，他的眼压就下降。 嗯， 那眼压要是一降下来，那眼睛脑袋他就不怎么疼不怎么胀，就跟着很舒服。很多朋友眼睛干涩的，通过生物场治疗仪2到3次之后，就明显的感觉这眼部得到了持续性的滋润。 哦， 哎，感觉这眼睛啊水汪汪的，水灵灵的， 嗯，很 舒服。对呀， 嗯， 不是涩涩的。那么有飞蚊症的，通过10次左右，那眼前的黑影是一次比一次少。这前几天有一位朋友胃病，做了几次，结果晚上回家顺手拿起报纸，他老伴看见了就说：“哎，你今儿怎么不戴老花镜呢？”他都看了不少的报纸了，这才想起来啊，发现自己的眼睛不那么花了。那你看得见，你还想得到老花镜吗？ 嗯。 所以大伙说说这是什么呀？这个就是生物场从身体内部修复了眼睛的视物功能。这个就是为什么人家巴马长寿村的老人呢，为什么这些老人80、90岁还跟那儿纳鞋底儿呢？那咱们收音机前有几个人能做到啊？啊，人家能做到，那是因为巴马有高地磁场。现在呢，咱们实现了把巴马的长寿奥秘，也就是把巴马的高地磁场研发成了一种高效快速的治疗器械。我跟大伙儿讲，这是承认的、认可的辅助治疗型的2类医疗器械啊。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你不用去巴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这个 不得不说是世界医学的进步，也是人类健康的里程碑。 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你是徐大夫徐桂英吧？ 啊，我徐桂英，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前天听了你那个，就是那个生物场那个 啊，生物场治疗仪是吧？ 我一听我的心呢，我就是挺高兴。 啊，听到它能辅助治疗很多的病，心里特别高兴是吧？它确实这个病的种类啊，范围相当广啊。那在您的身上都有哪些病呢？ 静脉曲张，我这还有前列腺 啊。 这静脉曲张这里边还难。现在我做这个，这腿的这个包啊，就出尖了，就是一条的包啊，都带静脉，就是右腿啊，相当厉害了。 相当厉害。 你看着这家啊，也够害怕的，这包啊就老鼓了都，我就怕不哪天就蹦开了。 那你 也担心 呢？你为什么把这个病拖到这么严重？没有治吗？ 没有治，一直不敢做这玩意儿。他们说做这玩意儿完了还长啊，是怎么的？我就没敢，一直拖到现在了。啊，这边在给孩子买药、看病、交学费，我就到现在了。 你孩子多大呀？你给他买药交学费呀？ 27、28，今年是28还是29？28。 工作了吗？ 没有啊。 还没工作。 前几年才毕业，搁龙尾毕业了，完了就出来就找工作，找工作那有时候干了2天，他就以后有病了就去不了了。 孩子也有病了。您这病啊，拖到现在已经很重了。这些年来，您是自己不敢看病，怕花钱，把钱呢全都给孩子了，供孩子上学。现在呢，孩子身体也不太好，是吗？给孩子又治病，咱们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呢。但是您要知道，您活着，这就是一个家，这个家它就完整。您要是说有点什么事儿了，啊，或者发生点什么意外了，您这个病最终你不治的话，所有的病症你记我一句话：早防早治，少花钱。效果好，你越是拖到最后自个儿熬不过去了，你想着去治了，那花钱就多。你弄得不好，你要截肢这条腿，你要截肢了，你真什么都干不了了。 前我听着你那个生物场啊，那个治疗仪，我就给你那个给你挂个电话了。 啊，挂个电话了，来电话跟您约个时间，您得去的，知道不？ 我去了，我那什么约完了吧。我老伴儿这眼睛最近又得了青光眼，我也没办法了。 啊，那你老伴儿也去，你们俩都去？ 他没有，他这边搁家看孩子呢。这孩子就是有点像有抑郁似的那意思。 是抑郁症吗？ 是那意思的。 他遇到什么坎坷了？孩子走不出来呀？ 我有一天我就挠头。 那你得治啊，孩子这病也得治啊， 这个中医也能治好啊。 能治好吗？他这个、 怎么能不能治好呢？让我们中医大夫给他号一号脉呢，看看他这个病到底什么情况呢，对不对？你把孩子撂家里，你撂家里这病就能好吗？他好不了啊，不光是好不了，而且是越来越重。您现在看看你们家，你们家一家三口什么情况，你自己想一想。我跟你讲，生物场治疗仪、跟大夫约了，赶紧来做啊。你也做，老伴儿也做，孩子也过来一起做。我就看不得你们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一家子全是有病人，这日子怎么过呀？啊，现在是免费做，你还不积极的话，你等着以后收费了以后再做吗？ 喂，你好。 啊， 喂，徐主任，我是老伴儿。 啊， 是他老伴儿。啊，我刚回来。 啊， 嗯， 我跟你老伴儿说了半天了，我说你们一家子都来做。 啊啊，我最近嘛，那个眼睛嘛不咋好，你说，我想吃汤药能吃吗？还怎么怎么？ 眼睛吃汤药也能吃，生物场治疗仪也能做。眼睛的问题是最最重要的，因为视力下降以后是没有办法再吃后悔药回过来的。 我这个眼睛吧，哈，能有一星期吧，头爆裂的疼，就是这个眼压一高，他就是他怕热，就是有气儿吧，做饭做不了。 嗯。 太阳晒一点不行。 嗯。 完了那个火烤那个嘎子不行。 嗯。 完了还有什么呢？那个一热，哎，眼前就看不着东西了。完了，我吧蹲着，要疼的时候我蹲着，哎，他就缓解一下。 啊 啊，他让我做手术，要我住院，我没敢做呀。 啊，那我就告诉你，两个，一个是做手术，或者一个不做。你要认可不做的话，就是失明，而且这种眼病确认青光眼，一个眼睛先失明，一个眼睛后失明。 啊， 它不是一个眼睛，它是连带关系的。 啊 啊，首先我把这个就是跟你讲明白，你自己琢磨琢磨，是去做还是不去做。而且我告诉你了，你已经耽搁了有一两个礼拜了。 是是。 啊，这个我首先得告诉你了，大夫的决策是正确的。那么另外，你爱人这个情况呢，我也知道，孩子也不太好啊，身体不好，你也身体不好。你爱人呢这个情况很糟糕，说不定脚一烂那就截肢啊，碰破就是截肢了。那么他这个情况呢，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呢现在免费做呢，别人十次我同意他二十次啊，我同意他二十次，这是第一点。因为你们家太困难了，我不能看到这种情况心里难受。第二个，这个三参饮啊，我送给他，让他先吃起来。 啊， 好了，那我就先说到这儿，你们联系，什么时间约好了就去做，啊。 啊，那明天过去。 好啊。 我为什么不做那个青光眼手术？我也是要有钱给孩子治病的。你所以说我刚才没好意思和你说，因为啥呢？啊，人家那个医大和总院全都给我让我住院，说明天复诊来，头一天检查出来，第二天我就没去，因为我检查1000多块钱的那个费用了，我就没有钱取他那药了。完了，另外他告我明天我也没去。完，我和这不刚才他还说卖房子吧，我说不能卖，我说这孩子都没治病呢，卖房子得给孩子治病，不能说咱俩不能，我不能治。完，他说的，那怎么办？我说那没办法。 那您能把您孩子的状况跟我形容形容啊？ 很揪心的话，话事儿。他是那个，他是大学生啊。他是大学生，我跟你讲啊，他的症状就是自己说话呀，自己说话呀。所以说那个啊，以前嘛，搁北京，要我咋说，特别信任北京大夫。以前北京吧，邮过来一回那个药吧，吃完好了。这我说的是高中的时候，现在大学毕业了，已经毕业2-3年了。完了那个高中的时候和学校老师，哎呀，因为什么事儿，反正事儿，完了好了，好了吧，又工作了啊，毕业大学毕业以后又工作了。最近搞个对象吧，完了那个又不是太好，完了所以说，他这个脑袋看手机就不行，我告诉你，就上网就不行，就睡不着觉了。 那现在是不是睡不着觉他就发病呢？ 对对对、就是、 那我告诉你，生物场治疗仪只要坐一坐它就能睡着觉。 啊啊啊 啊，首先我告诉你，像你孩子这个病呢，我个人的建议啊，首先治病要治到根儿，你这个根儿不知道，你再怎么治没有用，对不对？ 啊，您说，您说对。 那他是什么原因？他不会告诉你的，他因为什么睡不着觉？他不会那么原原本本的告诉你的，那就可以去做一次催眠，啊，这个在精神卫生中心，啊，心理咨询中心这个地方都有大夫做催眠疗法。催眠疗法在他睡眠的过程当中，他们是会给病人保密的，催眠以后知道他因为什么事儿他睡不着觉了啊，然后这个事儿知道以后再加上他目前的症状，如果说换句话说是精神病方面的问题的话，如果天天用药的话，完全可以跟一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工作， 工作 完全可以正常。 工不了做他着急呀、啊、 那你不吃药你怎么能工作呢？ 那吃啥药啊？吃 那你不去看你怎么能吃啥药呢？ 啊，我上哪看你？我现在不知道。 那我刚才讲了，首先是精神卫生中心去确诊，对不对？或者你找中医大夫确诊，这个病中医也能确诊。你想你们两个不看病是为了孩子，那换句话说你们两个不看病拖到最后你们两个人走了，你这个孩子留下来你们放心得下吗？对不对？你们治病在那盲目的跟没头苍蝇一样，又不去确诊，有了病你得知道什么病要紧。你的眼睛很要紧，你的眼睛要是不好了，你老伴那个腿再截了肢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你自己想想。 是是， 为了孩子你得有好身体，你们两个没有好身体怎么个为了孩子呢？你记住，你身体好了，你老伴身体好了，你的孩子他这个病也会好。 嗯嗯， 好了，我不多说了。 行，期待我去，谢谢谢谢、 哎。好嘞，我们就说到这儿 啊。 好， 哎，好，再见， 徐主任。 嗯， 我听出来这老两口其实话里话外啊， 嗯， 想表达的意思其实还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是啊， 但是今天呢，我相信也给他们带去了希望。 嗯， 生物场治疗仪，老两口包括孩子都可以来进行免费的体验。 嗯。 也给他们的生活带去了希望。 嗯，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生活当中啊，因病致贫，因病致困，这样的实实在在的例子生活当中真的是很多见的。 嗯，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别人没有钱而把别人拒之门外，所以呢我希望他们老两口啊带着孩子来做生物场的治疗仪，毕竟他们三个人的病症都是生物场治疗仪范围之内的病，希望他们能够看到康复的希望。 嗯，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的免费体验。这位朋友您好。 你好。 你好阿姨，欢迎您。 哎，你好你好。 阿姨您来自哪里的？ 我是埃塞美。 啊，多大年纪了？ 今年66。 今天已经体验过生物场治疗仪了吗？ 体验了 啊， 挺好啊， 效果挺好的。那阿姨、嗯、今天也是非常荣幸啊，徐主任现在就在我身边，咱们就把生物场治疗仪之后的效果和反应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好吗？ 好，谢谢你。 这位朋友你好，我是徐桂英。你好。 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 我今天真太高兴了， 我也 非常感谢徐主任呢、 啊、 感觉非常兴奋、 啊、 因为怎么的哈， 嗯， 就觉得徐主任讲课讲得太好了，特别实在。 嗯， 不但医德高尚，医术也很勤在，很从心里啊非常感谢你。 啊，其实用不着谢我，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啊，一个大夫啊，咱们最终的这个目标呢，就是让咱们很多的这个生病的患者能够摆脱病痛，能够健康，对不对？那我不知道您是做的什么病啊？ 我一起多病的患者，这个就是泌尿系眨眼都41年了。就是我有我的孩子今年3个月就得的这个病。头些年嘛，年轻时候他不怎么犯，就从2014-2015年开始犯，这个病啊就越来越重。我在听您讲课的时候，你讲过不抛弃不放弃啊，对我有挺大触动。 是啊， 因为这个病嘛，这么多年，因为从2014年开始，我这就一直就是治这个病。这也在治病路上也没少走弯路，越治的病越重。就是这个病吧，一见脸上就犯面，不像以前。因为我这个病吧都20年没犯面。这白天没有尿不说，晚上这来得，这一天晚上得去14次厕所。所以我都已经就放弃了。无意当中就听到你这讲座，哎呀，我当时对我来讲，我心里边非常非常感谢你。我就跟着我老伴说，我说你看看，你老说这大夫没有高明，我说你看看这是不是高明大夫。我当时我就咱家老伴说，那这能好使啊？我说你试试看嘛。 对， 我说我挺相信 陈 什么徐主任的。我说我就过来了，过来了，当时我就来这场做吧。哎，这第一天做晚上就见效了。就是14次厕所能去8次，减轻2次。 减轻2次。 第二天我来，头一天我来我还哭呢，来这儿。大伙都上前就慰问我，也就说别哭了，有病慢慢治。后来我第二天这不晚上就见效了，第二天我来就有笑脸了，咱们大伙都挺高兴，说看着有笑脸了。 有笑脸了。 完了啊，这一天啊就是一个样，就是每天都往下减。现在晚上啊能能去3次厕所。这对我就非常非常高兴啊。徐主任，这一般都达不到，我做梦都没想能有这么个神奇的效果。咱家老伴儿也是说，哎呀，这太好，因为这么老多年嘛，我在治病的路上也没少走弯路，到哪上都是忽悠。结果呢，就是到钱到小事，我主要是病没治好啊，我挺痛苦。 您这个情况呢，我跟你讲啊，这个膀胱炎这种尿路感染这种病症啊，在我们中医上它叫做淋症，属于这个范畴。那么女性朋友她特别容易得这个病，而且一有这个病呢就想去上厕所，有的时候小便的火烧火燎的不敢排尿。如果你上医院呢，那就得挂瓶子了啊，抗生素啊消炎药啊你就得用，不然的话你小便就简直疼的你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再往后头严重啊，小便里都会有血。常规的治疗方法呢，它就是消炎，但是大伙儿发现这回炎消下去了，好没多久下回又卷土重来。 是 这个病它反反复复的，对不对？ 是。 那么生物场治疗仪咱们说它很神奇，你说这么一次一次的，一晚上减两次啊，这个小便一晚上减两次，你做一次少两次小便，哎，现在从原先一晚上10次变到3次，你觉得它效果特别好。我跟你讲， 我现在也有笑模样了，心里特别特别高兴。 所以你晚上能睡好了，你白天精神好了，精气神好了，你当然有笑模样，你不会再哭了呀。 是， 我跟你讲，我对生物场治疗仪给大伙儿治病，我是绝对的有信心。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台仪器治疗仪啊，现在被批准认可的治疗仪是批准认可的，现在这个话谁都不能乱说。它是常见病慢性病治疗，那么对于膀胱炎的患者，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它第一个是它释放出远红外，这个远红外它就具有消炎杀菌的作用，它就可以达到消除病症的作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生物场治疗仪它能释放出和巴马地区一样的地磁场，它能修复你的膀胱细胞，给你的膀胱细胞这个地方加一层保护层，避免它再次的发炎。你做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把主机抱着的啊，抱着小腹的位置，或者呢也可以坐在屁股底下，主机啊，这个效果我告诉你，可以说从根上把你这个病控制住了 啊，太感谢， 控制住了，然后一天比一天好。 徐主任呐，终于谢谢你，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 不用谢我。 祝你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你的健康就是咱们老百姓的最大的幸福。 好嘞，那咱们今儿就先说到这儿啊。 啊， 好，再见。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那生物场治�疗仪曾做过1000余例临床病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就是我这身体啊，这主要是我说，哎，有时候就觉得不得劲儿，所以说我说来到这里以后吧，这5年当中啊，最主要的是气管给我治好了，再一个颈椎，所以现在的话呢，我现在就觉得，你看身体很舒畅，还有精神头。 你气管原先是什么毛病？ 现在气管好了。不像以前了，以前的话我说憋的话出不出来，卡不出来， 卡不出来痰， 痰卡不出来 啊， 哎呀憋的可难受了，通过做这个手做这以后吧，哎确实好了 啊， 所以尤其今年我还真没犯这个毛病 啊， 哎， 那你把贴片放在哪儿啊？放在脖子前面， 就是这个脖子这个地方 啊啊，放一个， 就是这个地方 啊， 因为这个卡痰卡不出来，这个搁在这以后的话，一点点它就舒畅 啊， 痰现在也没有了， 挺好。那你梗椎呢？梗椎什么？ 梗椎的话，原来就我低头时间长了吧，就不好受，就觉着我说，梗椎就觉着这个地方难受。 有没有轻微头晕？ 对，有时候头晕。确实， 那您治了多长时间了？ 好了，我这个的话呀，从打我来了一直5年呢，你看这个地方没少做，这个地方，最主要这个地方是天天做， 每天坚持， 每天坚持，尤其是3年吧，天天坚持这个地方。 这两个穴位， 这两个地方 没间断过。 所以说的话，我现在喘气儿也得劲儿，也没啥毛病，颈椎也不疼了，我高血压也没有，啥也没有，心脏挺好。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中医人的帮助，我们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沙，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